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100集。齐城低着头陪池之涵洗菜，因为心不在焉，开热水的时候调过了头，烫的指尖缩了一下。池之涵面无表情地走过来，帮他调好水温，又面无表情地走了。今天晚上本来是要庆祝的，两个人吃不了太多的菜，所以池之涵原本的菜谱是日式豆乳锅，早上就浸泡好了黄豆，榨了豆浆。齐城洗菜的时候，池之涵发了一会儿呆，发现他们似乎每一次吃这种锅都会出问题。从第一次暖锅齐城急性胰腺炎开始，太不吉利了。池之涵拧着眉，把煮豆浆的火关了，豆浆丢到一边。齐城正在一根根地清洗白玉菇，看到池之涵表情不太好的把晚饭的豆浆锅底放到一边，心里慌了一下。池之涵再生气也不会不做饭，他很珍惜食物，两人的菜从来不会做多，偶尔有剩下的他也会想办法做成第二天早上煎饼里的馅料。像今天这样煮了一半停下来还从来没有过。手里的菜有些洗不下去了，关了水，湿漉漉的手想伸过去拉了池之涵的衣角，犹豫了一下又找了毛巾擦干。擦干之后把手指放脸上感受了一下，发现有些冰。去民政局虽然没发病，但总归还是刺激了一些。齐城的手脚循环不太好，于是又犹豫了一下，把热水打开开始泡手，全程都没敢看池之涵，所以自然没发现池之涵现在正在无语地翻白眼。要等一个慢性子内心又想得太多的男人道歉，池之涵可能得等一年。明明抱自己过来的时候齐城已经欲言又止了，结果这人估计内心挣扎了一下，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灰败，到现在连看都不敢看的池之涵了。拉个衣角而已，还在乎自己手冰不冰，温吞鬼，矫情鬼。但是池之涵不想主动，可是不主动他真的会等到吐血。池之涵翻着白眼开始四下给自己男人找台阶，想想觉得自己其实挺委屈，明明错的是他，明明是他迟迟不道歉，但是最后心疼他那个欲言又止的样子的人还是自己。瞥了眼齐城，他仍然在全神贯注地泡手，他用的水水温高，白皙的手烫得红红的。算了，池之涵叹气，转身蹲下呜咽了一声。身后迅速有了声音，齐城还冒着热气的手都没擦干直接冲了过来。 怎么了？ 池之涵靠近切菜的砧板，齐城第一个反应是切到手了，然后想起来池之涵今天被自己气得都不打算做饭，手湿哒哒的想把池之涵滴得死死的脑袋抬起来，却被撇开，手还很湿，躲开后他有些无措的在身上混乱擦了下。池之涵看不到齐城的动作，感觉他被撇开后两手又离开自己，气得咬牙又呜咽了一声，这次还带着吸鼻子的特效。 怎么了？ 齐城只能坐下来搂住他。他被气哭了吗？可是都半天过去了，他的脾气向来直来直去，会憋那么久才哭吗？ 你理我一下好不好？ 齐城语气小心翼翼的， 怀里的女人似乎哭得很凶，身体还一抖一抖的。 要不给你咬一下？ 被迟之涵哭得心烦意乱，又猜不透他哭的原因，齐城开始哄，倒是有些忘记刚才的愧疚了，抱得更自然了一些，习惯性的哄孩子一样有节奏地拍着他的背。 不哭了，不哭了，白天是我不对，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迟之涵身上的甜香味让齐城觉得放松，哄他的时候不知不觉把道歉说出了口，之前绷着的神经莫名松了下，哄得更加得心应手。 对不起，不要哭了。 迟之涵终于有了动作，抬起头一口咬住齐城的下巴，和齐城怒目而视，脸上干干净净，哪里有眼泪，连鼻子都没有红。迟之涵咬完就松口，哼哼了两句， 舍得道歉了， 结果还是得让他迟之涵找台阶。 今天是我们新婚第一天，你居然打算让他这样沉默着过完吗？ 迟之涵问出口才觉得应该委屈，鼻子微微红了，眼看着再酝酿一下情绪就真的要哭了。齐城被这一连串流畅的感情起伏弄得整个人有些懵，吞了口口水才想起来还得解释。 我只是觉得我白天做的事情似乎道歉都没有用，我不应该那样的。 那样就像是质疑了迟之涵对他的感情，在他对他付出了那么多之后，他不应该那样的。迟之涵的委屈收了回去，被齐城的话题带跑。 道歉没有用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有想好。 迟之涵瞪着他，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对付女孩子，有一招特别特别特别管用。 什么？ 齐城本能地开始觉得走向不太对。 你站起来。 迟之涵自己先站起来，然后拉着齐城靠着墙。齐城照做，还是摸不着头脑。迟之涵把齐城的姿势摆好，自己靠着墙窝在那方寸之间，两眼晶晶亮。 如果我生气了，你直接把我推到墙上，然后捧着我的头狂吻就可以了，狂甩舌头的那种狂吻。 齐城觉得再给自己一辈子也接不了这样的话。迟之涵甚至还拍胸脯保证 很管用，不骗你。 于是齐城真的试了，他是漫画家，知道什么是壁咚，为了研究怎么才能画出那种感觉，还看了不少相关视频，算过人体比例，所以熟悉的不得了，捧着迟之涵后脑的位置都刚刚好，甚至还走近了两步，两人无缝贴合。迟之涵在被吻得七荤八素的时候，还不忘炫耀一下自己的教学成绩。 看吧，管用。 被丢到床上的时候，迟之涵对齐城无辜眨眼。 还有，你这周两次的份额用完了。 用下周的。 下周的你昨天用了。 迟之涵继续眨眼，把毛毯往自己身上拉。齐城停住喘息，迟之涵摸了摸他汗湿的额头，软下嗓音， 好啦，我消气了， 对不起。 齐城很认真地又说了一次，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下次，在陌生的环境里我会克制不住。下次如果我还这样。 齐城皱眉，想找个严厉点的惩罚。 就壁咚。 怀里的女人立刻提供方案，眯眼笑得像一只得逞了的小狐狸。齐城突然提议， 我没有下下周的吧。 流氓，做饭，我要饿死了。 迟之涵起身，齐城也跟着起身， 在女人屁股后面亦步亦随。 我以为你生气不做了。 我们以后不能吃锅，一吃就出事儿。今天吃炒菜吧。 好。 齐成继续老实的洗菜，洗完白玉菇，齐成突然叫了一声：“ 老婆，我洗好了。” 声音很轻，脸很红，看着迟之寒，抿着嘴笑。迟之寒怔住，然后原地跺脚，尖叫：“ 太他妈肉麻了！” 不行，你再叫一次。啊，不叫不给吃饭。 老婆。 迟之寒正式开直播的时候已经入冬，因为齐家、程乙再加上他自己的名气，这次直播宣传做得很大，开播的时候在线人数很多。一开始粉丝对于迟之寒坚持不露脸直播是有异议的，毕竟他已经在记者会上露过脸了，现在突然又说不露，总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但是真的等迟之寒开了直播，流畅的动作加上甜美却安静的嗓音，反而莫名有种岁月静好的生活烟火味。直播的器材都是迟之寒找了之前那位导演帮忙选的，焦距都放在案板和台面上，画质高清，接到的赞助又大多走小资情怀路线，看起来各种高大上。和人就有那种在厨房里整一个普通摄像头随便坐坐唠唠嗑的美食主播不同，迟之寒这次直播和他的微博主题一致，主打的都是精致路线。这个路线的好处是哪怕一再被人说装十三伪小资，好看的画面也总是能留住人。而他选择的第一道菜谱是红烧肉。 五花肉的选择其实很重要，如果要让不吃肥肉的人也能吃得下你做的红烧肉，最好选择猪屁股尖的那一块。 迟之寒拿着生肉在镜头面前放平， 那个部位的五花肉三层分明，肥瘦肉的间隔相当，一块切下来厚度在3厘米到4厘米之间，当然了，必须带皮。 迟之寒说到这里嘴角有了些笑意，想到了齐成吃红烧肉只爱挑猪皮吃的样子，语气变得更加温柔。 烧五花肉也不用放油，把切好的五花肉先放进去，小火慢煎，煎到每一面都焦黄，出了油就可以了。 小火慢煎需要时间，迟之寒有些忐忑地看了一眼弹幕，出乎意料的好。他花了好多心血布置的场地，再加上洋房本身安静祥和的特质，直播效果好到爆棚。很多人甚至觉得这是有专业导演剪辑后的录播，把五花肉煎出油的时候，摄像镜头焦点移到了台面，迟之寒也不说话，安安静静地用筷子缓缓拨动肉块，让滋啦啦的油慢慢飘香的声音传递出去。弹幕果然又是一连串太饿了的刷屏。 红烧肉是很适合添加辅助食材的菜。 迟之寒说完之后停了一下，因为门被打开了。齐成走进来之后看他在忙，直接蹲下钻到了台面下面。 我个人比较喜欢加鹌鹑蛋、鸡蛋或者各类豆制品。 迟之寒声音持续的飘，低头瞪脸齐成。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